也许是比较突兀的事情，平时在电话里或者微信上已经说了很多，但是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写信的。这是我们这些人年轻时的习惯，靠着写信我们在大学里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同时还练了字。你去读大学已经是成人的年纪，这是我早就期盼已久的事情了。十多年前我就相信你去上大学将是我们人生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有了工资能养活自己的那一次，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而你将会获得一次前所未有的自由。我还记得自己去上大学时的震撼，一下就玩疯了。而且不只是我，所有跟我通信的奔赴祖国各地的同学们也都纷纷表示了同样的痛快，简直不能想象，真的没有人管。但是很快理工科的课程就让人不得不收心，因为我只有中等的天资，你稍微比我强一些，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苦苦地写作业，相信你也一样，但会有所不同。你的起点比我高，我只学会了考试这样一件事就进了大学，而你已经被我们逼着学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所谓素质教育的东西。现在大学里商品化和社会化的服务也能够更好地帮助你们适应大学的生活。一直以来我们就对你的教育很重视，除了学习我们尽量做到跟你互相信任，而且互相尊重隐私。当然我劝过你不要写日记，万一被好奇的人看到了大家都很尴尬。如果这种信任关系建立的还算成功，我想咱们也就不用在学习、生活、恋爱这些事情上讨论太多了。如果你妈想说啥你就由她。你的三观已经基本成型，可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放心。我们平时科学讲得多，我倒是担心你有不科学的那部分三观还不够成熟。我们号称是个科学家庭，从小科学喂养，长大了科学教育，在鼓励你成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生活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吧，科学的分类上来说可以分为科学、艺术和人际关系三个范畴，用三个好的词说就是真、美和善。真是最基本的，它是要由科学来保证的，美是科学不能涉及的那部分人的追求。你的工作或者学习或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郁闷了可以休息，抬头想一想，我做这个或者学这个和科学有什么关系，和艺术或者美有什么关系，能不能更科学或者更美一些。如果能体会或者看见体现科学或美的东西，我相信你就不会感到太枯燥和无聊。梁启超在他的儿子梁思成去学建筑时就表示过担心，他怕儿子的功课的专业会太无趣。后来梁思成在他这个扎实的理工科基础上把古建筑的美成体系的研究和表述了出来，而且还娶了比较美的林徽因女士，从科学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她爸爸无法想象的成绩。我想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科学和美的一个重要性。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但是就不能消极地对待它。科学和艺术大概也是孤独的，都需要专注和坚持，而收获又是非常的个人，他们正好可以给人生的孤独赋予一个意义，使他们免于空虚。刚才还说到了善，善良的善，你可能不大会从事处理人际关系为主的工作，那么善意的对待别人，和别人相处，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基调。这时候，科学和艺术已经不能起作用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科学的人际关系或者艺术的人际关系，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就像贬义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属性， 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跃，这些都可以做一定的调整，但是没有办法强迫转变，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们从小跟你号称是一个民主家庭，除了隔三差五不可开交的争吵，你也能够体会到平等、善意和和解的重要。当然了，最好尽量还是不要和别人吵架。大概是从农业型社会关系的逐渐凋敝以来，人的自由和独立就越来越重要了。过去那种不论关系好坏，维系着七大姑八大姨一大家子的关系，有时会徒增烦恼。小家庭和小的人际关系圈也更加符合社会进化的趋势。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论是同学、老师、以后的同事等等，希望你能以善良作为标尺来判断自己和别人的行为，也用来确定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所有这些都需要你有独立的思考判断，我就不举例子了。无论到哪里做什么，我们都是信任你的，希望你能做好大学里的事情，而我们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尽可能的给你帮助，不只是在没有零花钱才打电话的时候。 感谢这位南大老师，也感谢您能收听本期家书特别栏目，期待我们都能读懂大学中的科学与美善。 爸爸妈妈想要说给孩子的话，可能多到一辈子也说不完。不然为什么年纪再大的人一来到妈妈面前都会被当作小孩子？多少叮咛和嘱托，多少唠叨和牵挂。正如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位理工科爸爸引用梁启超教育梁思成的例子，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将科学作为支撑生活中的真的底座，用开阔的心胸和眼界去发现生活中的善和美。 没错，同样是一位老师，同样是写给孩子的话，著名的学者刘瑜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在他写给自己女儿的一封信中，他说：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接下来我们就给您分享这一封节选自刘瑜写给女儿的信，名字叫做愿你慢慢长大。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一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 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比例的能力。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从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他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的每一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不吗？2013年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两封爸爸妈妈写给孩子的信，信中与其说是对孩子的寄语和热望，倒不如说是孩子和爸妈之间的相互勉励，帮助对方，陪伴对方，一起成长为想要的样子。 所以本期的节目线下互动话题就是，从小我爸妈希望我成为，请把您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另一位同学的心声，他写的信叫做当我们去看大话西游时，我们在期待什么。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白霞，来自苏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217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妈，我上周末又去看电影了，你先不要皱眉头，我这次看的电影不是什么让你头疼的烧脑型或者是慢节奏的文艺片，而是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看的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我猜你现在一定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其实我在听同学提及这个影讯的时候，内心里也充满疑惑，20多年前的片子为什么今天还会重映？更神奇的是，看上去这么老旧而落伍的片子，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为之兴奋，期待不已呢？

从我记事起，他每天都要把这个衣柜擦一遍。后来当我慢慢长大，你渐渐地变老，你开始很爱让我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跟我讲你年轻时候的故事，而你讲的最多的就是你在南京闯荡的那段日子。你告诉我，在你还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不好，你只读到高中就辍学了，于是你就跟着大人们干苦力活。后来你娶了我奶奶，家里依然很贫穷，有时候甚至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系，于是你决定走出去，去闯一闯。你带了些干粮，并向亲戚们借了点钱财，就出发了。你在这里干几个月，在那里干几个月，最后勉强来到了南京。没读过什么书，于是你只能去干苦力活。你平时省吃俭用，最怕的事就是回去的晚了，奶奶他们受苦。还好你踏实肯干，渐渐的有了一些积蓄后，就准备回去。但是你觉得南京的东西好啊，而且奶奶平时就很爱护家里为数不多的家具，于是在那个物质很贫乏的年代，你心一横，就在南京买了一个衣柜。你说买下衣柜后心情很好，一抬头就看见那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觉得既幸福又悲伤。爷爷，这是你给我讲的众多故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今年我和同学去南京大桥附近玩，虽然现在桥已经封闭维修，但我依然可以想象到，感受到当时的您的激动与忧愁。但我知道哪有你讲的那么云淡风轻，可能经过岁月的淘洗之后，最终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吧。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了大桥的周边，走过每一条街道都想着，或许我爷爷曾经在这里驻足，走累了。我去了一家奶茶店，一边喝着奶茶，一边望着窗外，开始回想你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身边的一切都变了，时光倒流，我仿佛看见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人远远地走来，走向一架家具厂，细细地看过每个家具，最终拿出了包在方巾中的钱，买下了一个衣柜。他满脸幸福地走了出去，走向未来，而我只敢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回忆如此之深，记忆早已将故事烙在了心里。这个寒假我回到家，你满脸激动地问我去了什么地方，说着说着你又开始跟我话当年。其实爷爷，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以前你讲你当年故事的时候我是很不耐烦的，而现在我很喜欢听你讲你当年的经历，我喜欢和你讨论以前的什么地方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依然存在或者更早的卷入了历史，消失不见。爷爷，现在和你讨论以前的南京，我会有种跨越历史的感觉，听你讲那些陈年旧事，那些我不曾见过的画面竟被你刻画得如此的清晰。你总会对我说，你小子不错啊，南京好玩吧。哎，时光不等人啊。是的爷爷，我到了你曾经闯荡过的地方，虽然看着不同的风景，但是分享过同样的故事，虽然有着不同的心情，但是拥有着同样的深情。 衷心仰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贡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要能走到 听完这位同学的家书之后，我突然很想唱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是啊，一座南京城牵动起爷孙俩长达半个世纪的怀念。南京是六朝古都，有句诗描述南京为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 南京城数次更换名字，也见证了千百年王朝的兴替，人世的悲欢。文化苦旅的作者余秋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这样描述过南京。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腾格浮浮，明故宫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钟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庙的店铺重又繁密，栖霞山的秋叶年年飘落，紫金山的架势千载不移。去中山陵灵谷寺的林荫道永远是那样令人心醉。别的古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 收音机前如果有对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前去游览一下，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满满的收获。 把家书里的文字化作声音，继续带来一封南京大学的同学们写给爸妈的书信，听听他们的心里话。这封信的名字叫爸妈，你们知道我的外向孤独症吗？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瑞希，我在南京大学读书，距离我的家140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一封信。爸妈，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前人后的开心果，总是能用我的一切招数让身边的人哈哈大笑，然后我自己也跟着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这样，不论是在家人面前还是在朋友面前，一旦气氛变冷，我就总有一种使命感要让场面热闹起来。而我的方式要么是讲点段子，要么就是扮个丑相博君一笑。久而久之，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渐渐的都能认识很多人，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他们喜欢我的乐观积极活泼开朗，他们总说，为什么你就没有烦恼呢？为什么你可以一直都很开心？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不管和谁在一起相处，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内向的还是外向的，我似乎总是能很快地和他们找到可以聊的话题。于是我的身边总是簇拥着太多的朋友，似乎我永远都不缺少陪伴。而事实是，我好像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真真正正的快乐过。我喜欢笑，傻呆呆的笑，大方得体的笑，可爱俏皮的笑，露出不止八颗牙齿的灿烂的笑。我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的笑，很认真的不敷衍的笑。我喜欢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认真的听他讲他的人生故事，喜欢去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讲点鸡汤段子。于是好多同学失恋了会来找我倾诉，好多学弟学妹会来给我讲他们的学习压力有多么多么大，总是有朋友叫我去帮忙调解他们友谊或是爱情上遇到的问题。我似乎总是比较清楚他 他们想要听到些什么样的话，然后投其所好。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容纳了很多人的树洞，我被很多人需要着，因为我是一个合格的倾听者。我也不被很多人需要着，因为我的功能也仅仅止步于聆听。也许听到这样的我，爸爸妈妈，你们会有点心疼吧？心疼你们这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原来心里藏着这么多事儿。但你们知道吗？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有你们。不仅因为你们生我养我，更加因为你们懂我。你们了解我的外向开朗且孤独空虚，你们了解我的大大咧咧且敏感脆弱，你们会和我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开怀大笑，也在细微之处时刻照顾着这样一个奇怪个性的我。我知道从小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的你们，在那个时候有多想我，又害怕我一见你们就哭闹，所以总是看上一眼就匆匆离开。我知道你们曾不止一次地给我的闺蜜发短信，询问我在学校的近况，还小心地告诉她要保密。我知道你们曾偷偷打听我那个时候早恋男朋友的人品，知道阻拦不了我，又害怕我受委屈。我知道在爷爷奶奶去世的那段日子，你们不止一次地透过班级后面的窗户看我状态如何，不止一次地和班主任打招呼，照顾一下我随时可能发生波动的情绪。你们偷偷保密起来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然后又假装不知道，我们总是这么默契。爸爸妈妈，我是所有人的开心果，却唯独没有一碗可以灌给自己的鸡汤。现在的我依旧喜欢笑，可是我的笑脸却不再简单意味着我的快乐。我的所有情绪都只剩下笑。我失恋的时候去参加演讲比赛，在舞台上我笑着把这段让我痛彻心扉的经历云淡风轻地讲出来，证明我的论点。我的朋友圈很少发负能量，我尽可能地让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是一个阳光的、没有烦恼的姑娘。和家里的每一次联系，我也都在向你们展示我多彩的、美好的青春生活。我真的真的有很多朋友，天南海北的朋友，但却也真的真的很孤独。一个人在人前如果总是一个快乐的样子，就会渐渐失去悲伤的能力。渐渐长大的我经历了很多，经历了两个最爱的亲人的离世，他们的离世使我变得没有耐心，变得敏感，变得冲动，甚至有些危险，不可靠近。经历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暗恋，经历了和一个闺蜜携手三年，并帮我走过与亲人生离死别的艰难时光，经历了一段不算太好的爱情，经历了眼见着许多曾经的挚友纷纷远行的沧海桑田。爸妈，我从来不曾去刻意地伪装些什么，只是习惯了这个生活方式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调的、无趣的人。又或者伪装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方式。进入大学，我们明明在面对着更多的挑战，更多的困难，更多的成长的痛，但伴随着长大，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对于我们而言却是这样的奢侈。也许是你们把我保护得太好，让我习惯了陪伴，也许是经历了太少的挫折让我过于软弱，也许身边有着太多温暖的人，只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很少的恶意。这些或对或错的可能性让我在大多数时候选择逃避，逃避生活不可或缺的孤独， 逃避骨子里本该丰富的个性，逃避生活里那些悲伤的、愤怒的、心疼的、不舍的片段。20年来，我与你们朝夕相伴，如今渐渐长大的我，正在努力适应没有你们时刻搀扶的岁月。在接下来漫长的日子里，我会努力学会与孤独和平相处，让我的每一个笑容都发自内心。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让我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包容，什么是细腻。我爱你们。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时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是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 外向孤独症是一种网络语言，准确点说应该称作外向的孤独，指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善于交际，有很好的人缘，看似外向实则孤独，没有可以倾诉内心情感的朋友，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失落、不安、空虚。 所以，微博上也有一个热门话题是外向孤独症。其中列出的八条判断标准让很多人高呼中枪。原来是这样啊，进而感叹自己病得不轻。其实，大家也先别忙着自怜，也不必找什么解药。人的个性是复杂的，没有人会永远乐乐呵呵，自然也不会有人一天到晚情绪低落。所以，外向孤独的病友们撒撒娇，在朋友圈里求个安慰可以理解。但真要是从此觉得自己心理不健康，没有安全感，那就是庸人自扰了。 好吧，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5封或深情或温暖的家书。您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你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一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笺，下期见。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Thank you.